哈利波特与密室第四章，在利痕书店第八集。陋居的生活和女真露的生活有着天壤之别。德斯里一家喜欢一切都井井有条，维斯莱家却充满了神奇和意外。厨房壁炉架上的那面镜子就把哈利吓了一跳，他第一次照镜子时，镜子突然大叫起来： 把衬衫塞到裤腰里去，邋里邋遢。 阁楼上的食尸鬼只要觉得家里太安静了，就高声嚎叫，哐啷哐啷地敲管子。弗雷德和乔治卧室中小小的爆炸声被认为是完全正常的，但是在哈利看来，罗恩家的生活最不寻常的地方不是会说话的镜子，也不是敲敲打打的食尸鬼，而是这里所有的人好像都很喜欢他。维斯莱夫人为他补袜子，每顿饭都逼着他吃四份。维斯莱先生喜欢让哈利吃饭时坐在他身边，并一个劲儿地向哈利打听麻瓜的生活，问他插头和邮局是怎么回事。 哦，太妙了。 哈利给他讲完怎样使用电话之后，他叹道： 哎，真是天才，麻瓜想出了多少不用魔法生活的办法呀。 到陋居大约一星期后，在一个晴朗的早晨，哈利收到了霍格沃茨的来信。那天他和罗恩下楼吃早饭，发现维斯莱夫妇和金妮已经坐在餐桌旁了。金妮看见哈利后，不小心把他的粥碗碰翻在地，弄出了很大的响声，好像每次哈利一进屋，金妮总要碰到什么东西。他钻到桌子底下去捡碗，出来时脸红得像晚霞一样。哈利装作没看见，坐了下来，接过维斯莱夫人递给他的面包片。 学校来信了， 维斯莱先生说。哈利和罗恩都拿到了一个黄色羊皮纸信封，上面的字是绿色的。 哈利，邓布利多已经知道你在这儿了。哎，这个人呐，什么也瞒不过他。啊，你们俩也有。 弗雷德和乔治慢慢地踱了进来，身上还穿着睡衣。一时间没有人说话，大家各自看信。哈利的信让他9月1日仍旧从国王十字车站搭乘霍格沃茨特快列车去学校。信里还列出了他这一年要用的新书的书单。二年级学生要读标准咒语二级，米兰达哥沙克著，与女鬼决裂，吉德罗洛哈特著，与食尸鬼同游，吉德罗洛哈特著，与女妖一起度假，吉德罗洛哈特著，与巨怪同行，吉德罗洛哈特著，与吸血鬼同船旅行，吉德罗洛哈特著，与狼人一起流浪，吉德罗洛哈特著，与西藏雪人在一起的一年，吉德罗洛哈特著。弗雷德读完了他自己的单子，伸头来看哈利的。 你也要买吉德罗洛哈特的书？ 他说， 新来的黑魔法防御术课老师一定是他的崇拜者，没准是个女巫。 弗雷德看到母亲的目光，赶忙低头专心吃他的橘子酱。 那些书可不便宜。 乔治迅速地看了父母一眼说， 吉德罗洛哈特的书真够贵的。 哦，我们会有办法的， 维斯莱夫人说，可是看上去有点发愁。 我想金妮的许多东西可以买二手货。 啊，你今年也要上霍格沃茨了？ 哈利问金妮。金妮点点头，红色头发的发根都红了，胳膊肘碰到了黄油盘里。幸好除了哈利之外没有别人看见，因为这时罗恩的哥哥珀西正好走了进来。他已经穿戴整齐，级长的徽章别在针织短背心上。 大家早上好， 珀西轻快地说。 天气不错。 他坐到仅剩的一把椅子上，但马上又跳了起来，从屁股下拉出一把掉毛的灰鸡毛掸子，至少哈利以为那是把鸡毛掸子，随即发现他居然在呼吸。 埃罗尔， 罗恩大叫起来，他接过珀西手里那只病恹恹的猫头鹰，从他翅膀下抽出一封信。 他终于带来了赫敏的回信，我写信告诉赫敏，我们要去德斯里家把你救出来。 他把埃罗尔抱到后门旁的一根漆木跟前，想让他站在上面，可埃罗尔又扑腾着掉了下来。罗恩只好把他放在滴水板上，嘴里嘟囔着， 可怜可怜。 然后他撕开赫敏的信，大声读道， 亲爱的罗恩，还有哈利，如果你也在，祝一切都好，祝哈利平安，希望你们救他的时候没有做什么违法的事情，因为那也会给哈利惹麻烦的。我真是担心极了，要是哈利还好，请马上告诉我，不过你最好换一只猫头鹰，恐怕再送一回信，你这只鸟就没命了。我当然在忙着做功课。他怎么可能这样？ 罗恩大吃一惊。 现在是暑假啊。我下星期三要去伦敦买课本，我们在对角巷见面如何？尽快把你们的情况告诉我，好友赫敏。 正巧我们也在那天去买东西。 维斯莱夫人开始收拾桌子。 你们今天都有什么活动？ 哈利、罗恩、弗雷德和乔治打算到山上维斯莱家的一块围场上去，那儿周围都是树，不会被下边村子里的人看见。他们可以在那里练习打魁地奇，只要不飞得太高就行，但是不能用真正的魁地奇球，如果不小心让他们飞到村子上空，那就说不清楚了，所以他们只是互相抛接苹果。他们轮流骑坐哈利的光轮2000，他比另外几个人的飞天扫帚都要好得多。罗恩的那把流星经常被蝴蝶甩在后面。5分钟后，四个人扛着飞天扫帚朝山上爬去，他们原想邀珀西一起去，可珀西说没空。到现在为止，哈利只在吃饭时才能看到珀西，其余时间他都把自己关在房间里。 我真想知道他在干什么。 弗雷德皱着眉头说， 他最近很反常，你来的前一天他拿到了考试成绩，12个 OWL 证书，却没看出他怎么得意。OWL 代表普通巫师等级考试。 看到哈利不解的表情，乔治解释说， 比尔也得过12个，如果我们不留神点儿，家里可能会再出现一个男生学生会主席，我可丢不起这份人。 比尔是维斯莱兄弟中的老大，他和老二查理都已离开了霍格沃茨，哈利从没见过他们，但知道查理在罗马尼亚研究火龙，比尔在埃及为古灵阁及巫师银行工作。 不知道爸爸妈妈到哪里弄钱给我们买今年的学习用品。 乔治过了一会儿说， 5套洛哈特的书，金尼还需要长袍和魔杖什么的。 哈利没有说话，他觉得有点尴尬。他父母留给他的一点财产存在伦敦古灵阁的地下金库里，当然他的钱只能在巫师界里使用，不能在麻瓜的商店里用加隆、西可和纳特买东西。哈利从没向德斯里一家提起过他在古灵阁的存款，他认为他们虽然惧怕与魔法有关的一切，但这种恐惧大概不会扩展到一大堆金币上。到了星期三，维斯莱夫人一大早就把他们叫醒了，每人匆匆吃了5-6块咸肉三明治，然后穿好外套。维斯莱夫人从厨房壁炉架上端起一只花盆，朝里面看了看。 不多了，亚瑟。 他叹了口气。 今天得去买点。好吧，客人先请。哈利，你先来。 他把花盆送到哈利面前。哈利愣住了，大家都看着他。 我应该怎么做？ 他结结巴巴地问。 他从来没用过飞鹿粉旅行。 罗恩突然说。 对不起哈利，我忘记了。从来没用过。 维斯莱先生问。 那你去年是怎么到对角巷去买学习用品的？ 我坐地铁去的。 是吗？ 维斯莱先生兴致勃勃地问。 有电梯子吗？到底怎么？ 现在别问了，亚瑟。 维斯莱夫人说。 哈利用飞鹿粉要快得多，可是天哪，要是你从前没用过。 他没问题的，妈妈。 弗雷德说。 哈利，先看我们怎么做。 他从花盆里捏起一撮亮晶晶的粉末，走到火炉前，把粉末丢进火焰里。呼的一声，炉火变得碧绿，升得比弗雷德还高。弗雷德径直走进火里，喊了一声： 对角巷！ 眨眼间就不见了。 你必须把这几个字说清楚，孩子。 维斯莱夫人对哈利说。乔治也把手伸进了花盆。 出来时千万别走错炉门。 别走错什么？ 哈利紧张地问。火焰呼啸着窜起，把乔治也卷走了。 你知道火焰出口有很多，你必须选准，但只要你口齿清楚。 他不会有事的，茉莉，别这么紧张。 维斯莱先生说着，也取了一些飞鹿粉。 可是亲爱的，如果他走丢了，我们怎么跟他的姨父姨妈交代啊？ 他们不会着急的， 哈利安慰他说。 达利会觉得我在烟囱里失踪是一个绝妙的笑话，您不用担心。 那好吧，你在亚瑟后面走。 维斯莱夫人说。 记住，一走进火里就说你要去哪儿。 胳膊肘加紧， 罗恩教他。 闭上眼睛， 维斯莱夫人说。 有煤烟， 不要乱动， 罗恩说。 不然你可能从别的炉门跌出去。 但也不要慌里慌张，不要出来得太早，要等你看到了弗雷德和乔治。 哈利拼命把这些都记在心里，伸手取了一撮飞鹿粉，走到火焰边。他深深吸了一口气，把粉末撒进火里，向前走去。火焰像一股热风，他一张嘴，马上吸了一大口滚烫的烟灰。 对角巷。 他咳嗽着说。他仿佛被吸进了一个巨大的出水孔里，身子好像在急速旋转，耳旁的呼啸声震耳欲聋。他拼命想睁开眼睛，可是飞旋的绿色火焰让他感到眩晕。有什么坚硬的东西撞到了他的胳膊肘，他紧紧夹住双臂，还是不停地转啊转啊。现在好像有冰凉的手在拍打他的面颊。他眯着眼透过镜片看去，只见一连串炉门模糊地闪过，隐约能瞥见壁炉外的房间。咸肉三明治在他的胃里翻腾，他赶忙闭上眼，祈求快点停下来。然后他脸朝下摔到了冰冷的石头地上，感觉他的眼镜片碎了。他头晕目眩，皮肤青肿，满身煤灰，小心翼翼地爬起来，把碎裂的眼镜举到眼前。他是独自一人，然而这是什么地方呢？他不知道。好像是站在一个宽敞而昏暗的巫师商店的石头壁炉前，可是这里的东西似乎没有一样可能列在霍格沃茨学校的购物单上。旁边一个玻璃匣里的垫子上，有一只枯萎的人手，一沓血迹斑斑的纸牌和一只呆滞不动的玻璃眼球。狰狞的面具在墙上朝下逆视，柜台上摆着各种各样的人骨，生锈的尖齿状的器械从天花板挂下来。更糟糕的是，哈利可以看出，满是灰尘的商店橱窗外，那条阴暗狭窄的小巷，肯定不是对角巷。要尽快离开这里，鼻子还火辣辣的痛。哈利迅速轻手轻脚地向门口走去，可是还没走到一半，门外出现了两个人，其中一个是哈利此刻最不想遇到的人，德拉科马尔福。啊，可不能让马尔福看到他迷了路，满身煤灰，戴着破眼镜。